当繁盛，我哋最积极 ，HK Pinner.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十月七号嘅大军阀啦，距离而家我哋嗰个网聚咧，花生台十月廿二号嘅网聚仲有两个礼拜噶。 咁啊，最後報名嘅時間，大家都報埋啦， 係咪？係啊，咁啊，即係依然告急嘅。咁啊，希望大家踴躍報名啦，嚇。咁啊，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就今年就喺呢、這個倫敦大酒樓嗰邊搞嘛。咁啊，倫敦大酒樓有好多人就問啦，即係而家都有報名嘅朋友都仲喺度問啦，有冇位啊咁樣。咁其實呢即係大家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因為呢倫敦大酒樓呢其實個彈性好大嘅。咁啊，去到最多呢我諗差唔多好似70人都可以坐，唔係70圍都坐到㗎。 咪70人 呢咪因為去年呢我哋43圍呢其實我哋已經即係坐咗一半㗎啦。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你大家即係仲係要報名嘅話呢都仲可以報。咁同埋去年呢即係有樣嘅大鑊呢就係、好多人 walk in 啊。咁就搞到好混亂。咁所以如果今年呢即係你哋係去到 last minute, 去到當日先至可以決定到嚟唔嚟嘅話呢咁就最好呢其實就早啲就到。 因為早啲報名呢就我哋早啲安排席位㗎嘛。因為嗱我哋又冇飛嘅。 係。 咁就你編唔到即係足夠時間去編嗰啲位嘅話我哋就好煩嘅。即係你唔同我以前街坊旅行嘛我有個辦事處就搣張飛。嗯咁你就對號入座，即係你係第一位嘅第七號位置，咁我相對係好容易。但係因為我哋係難好多嘅，而家做呢啲係，因為點解大家喺網上嚟網上去嘛？點知你係堅定流嘅係咪？即係唔入錢嘅話，我都唔會當你係堅噶嘛。 唔係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大家要求大家報名嘅時候留翻個 contact， 咁啊即係可以核實翻你嗰個資料。咁起碼我可以 make sure 咧，你想坐邊咧都可以編排到，咁係有好處嘅。其實就 方便下我哋做嘢啊，大佬。如果你 係 嚟嘅話就早嚟係嘛，唔嚟就即係唔需要即係再報名啦，咁啊最好啦。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最后召集，即系唔同嘅节目咧，都开始有人报名啦，咁样样。咁啊，希望如果大家想 make sure 咧，你想同自己吓、叫做系心仪嘅节目主持一齐坐嘅话咧，咁啊，希望大家早啲。 其他节目有冇吹鸡噶？佢哋 有， 全部都有嘅。 阿金英都有，阿、金英佢而家 show 花，即系佢就好嘅，即系同佢坐好嘅，因为佢又有阿探长啊嗰啲之类嘅人嘅，系啊，咁啊佢就 mark 咗佢同一齐坐。 其他节目主持都有噶系嘛？咩 系 啊 酒啊嗰啲都有噶系嘛？ 咁啊，梗系啦，咁啊，即系呢个一定系唔少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我哋而家都有报名噶，我哋都有吓。咁啊，我哋有啲义工啦，即系尤其系匪类嗰啲啦，系咪？咁啊，即系因为其实呢个系迟来嘅庆功嚟嘅。你谂下，隔咗九月，成都我谂都成个半月啦，其实都。咁啊，遲咗少少啦。咁但係希望大家即係唔好因為遲，咁啊，所以即係就疏於報名啦。咁啊，咁好啦。喂，今個禮拜啦，我哋開始做講嘢咯喎，即係做節目咯喎。咁啊，今個禮拜又發生咗好多事啦，咁啊，即係而家叫做係嗰啲所謂政治審判啊，由年初一。所謂嘅即係初一嘅暴動呢而家開始呢陸續審啦。咁琴日就終於就叫做係判咗第一個啦。咁嗱判咗有罪就喺九月尾嘅時候已經判咗啦。咁但係呢、這個叫做陳柏陽啦就係、是、熱血時報嘅陳柏陽啦、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旺角骚乱首定罪，热狗袭警重囚九个月。 我谂住迟啲可以攞到大紫荆咯，都系。当年有暴动啲有大紫荆。 咁你要等我见过喎。 靠你啊！ 你做施华力爵士喎。 当日喺差馆抛完52个钟，一放出嚟就做网台节目，仲识讲笑。但睇怕佢哋而家咧就笑唔出啦。 初二凌晨被捕的热血公民成员柏杨是旺角骚乱首批提堂的被告，原本被控暴动罪，到六月获改控较轻的袭警和拘捕罪，每个礼拜四要这样离开法院，就知判刑都不轻了。被指当晚两度向警员掟胶水樽之后激烈拒捕的柏杨，两条罪都成立。辩方求情时指，受袭警员都冇永久同特别严重的伤势，被告冇案底，当时亦只系掟樽，亦都冇用口咬或者其他激进行为。建议法庭考虑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同俾佢保释候判。不过裁判官就认为，胶樽虽然唔系大杀伤武器，被告视为活动标靶，行径有如暴徒，更加令现场情况更混乱同失控，令周围嘅人向警察掟嘢。虽然佢系初犯，但判刑需要有阻吓性。最终袭警同拘捕分别判监九个月同四个月，即时同期执行，亦都唔准保释。 荒谬啦！你睇下案情啦，系咪？仲有呢个法官其实好偏颇嘅。嗱，而家我哋担心一样嘢，你会令到香港出现更多年轻嘅政治犯。我哋香港最后嘅堡垒就系司法。如果连司法都变成一个政治工具嘅话，香港就玩完。咪呢个官基本系黐线。 其实近年袭警真的很少判咁重的，好像旺角救援这单胶樽伤警都是判囚两个礼拜。四眼副主席都说，有另一个热狗曾经掟水樽袭警罪成，但只是判监28日，指这单案明显判得过重，会同柏杨同律师谈下怎样上诉。陆伟雄就相信个官是考虑到示威规模才敢判，但判刑真的有争议性，值得上诉。而这单亦是旺角骚乱中首宗定罪个案，被控暴动罪的梁天琦和黄台阳正等候高院审讯。本文前就在 Facebook 呼吁即将上庭的议事，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络他们，但刚刚选举先和叶普成反面，当然有人闹他们抽水攞光环。 这件事即叫做是判了之后，热狗有很大反应。大反应是什么呢？即最大反应就是其实第一时间就出了一个即叫做是新闻，然后就说呢，即热这个苹果日报啊，苹果日报的读者呢就话落井下石。 喺嗰度留言就话即抵死嗰啲咩。 去抽水。咁第二件事呢就係、是、就话要货金啦。咁、啊、 我睇完之后呢 是 我都打咗个突。 因为太重系咪， 即係两个水樽就判九个月。喂，呢、這个唔寻常嘅一个判决嚟㗎，老实。即係唔理佢系咪热血公民都好啦、我见完之后我都觉得即係 好心酸。 有啲心急啊，大佬，系咁样。 因为以空袭警嗰单嘢咧，第一次判咧就三个半月啊嘛。 系。 因为其实以空袭警都系嗰个嘅事主叫主动去袭击嗰个警员嘅，根据嗰个案情嚟讲嘅话，咁而呢一单 case 嗰个嘅嗰、那个相似嘅情况就系、是、都系掟水樽，都系一个主动袭击嘅时候，咁就会奇怪点解系两个水樽系嗰个量刑嗰个嘅分别会三倍咧？ 咪可以咁讲，过去所有嘅袭警案件咧都系冇咁严。 系 咪？就算我都试过啦，有一次我咪烧车胎喺礼宾府门外，我唔记得好似08年头，同阿长毛，最后其实都系判我哋两条友社会服务令啫嘛。 但系嗰个咧就系因为有啲有分别嘅，即系例如你主动袭击警察，咁你同埋警察 袭警嘅一定系主动袭击啦。 唔系佢咁样嘅，即系我留意个新闻，佢系咁，即系佢话个判词嗰边咁写嘅。其实就 你谂下，我当日烧车胎，个差佬就嚟攞灭火筒扑火。我系好似嗰啲足球员咁，实佢嘅身位，咁一嘢撞埋佢。跟住长毛系主动扑埋佢。两个都一样是判社会服务令的，大哥。咩叫主动啫？咩叫唔主动啫？袭警其实呢，香港呢因为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就是佢会理解点呢，就算你拒捕都好。即是你话我而家arrest 你，我捉住你的手、你喐都系叫袭警㗎。 是 咪？所以冇主动同唔主动之分。而今次呢一个判决呢是吓咗大家打咗个突嘅原因呢，在于呢你判九个月啦，大佬。 唔系，其实咁样嘅，先你讲以空袭警同埋呢一单嘢呢，其实如果你睇个判词嘅话呢，佢都考虑到因素，就係话你系咪采取啲行为系令到当场即系其他人呢，即系嗰个情绪更加高涨，系令到即系其他人呢行为更加激烈。 呢个系一个判词嘅一个解释。 佢哋咁样写啦，佢哋真系都系咁样讲。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过去嘅日子里边，无论你判重一条，即系告你重一条嘅袭警，同埋轻嗰条嘅袭警都好，都唔会系咁严重噶。九个月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嚟嘅，大佬。 仲有冇得保释？ 喂，所以今次咧，你可以睇得到嗱，第一就係對呢一個嘅旺角騷亂咧，係一次抽頭算帳， 嗯， 警告你班友，下次即係你再嚟嘅話咧，嗱，而家佢仲係告佢襲警同埋呢個拒捕啫，佢唔係告佢非法集結，亦都唔係告佢呢一個嘅製造騷亂，或者煽動群眾去製造騷亂。所以如果你話梁天琦同黃台陽嗰兩個 case 咧， 佢哋應該熬底嘅，因為佢哋 係更嚴重。當然你話有證據證明佢兩個係真係煽動暴亂嗰個機會係相對微好多，因為點解咧？係人都知道，其實佢兩個都未掟石之前都已經拉鬼咗咁滯，你已經唔喺度啦。咁你仲點樣告佢煽動暴亂呢？其實你可以拆開兩件事出嚟睇㗎嘛，唔係連埋一齊㗎嘛。所以你問我嘅結論就係今次係一個最好嘅警號，俾嗰啲所謂用武牌，嗱你亂嚟啦，你亂搞得通啦。喂，而家呢啲咁嘅裁判官，老實講，我哋識得一啲大狀已經知㗎啦。第一，香港嘅裁判署是九成入罪的， 嗯， 是九成入罪的裁判署啊， 地院啊，地院， 不是地院啊，裁判署啊，裁判署跟住地院跟住高等法院噶嘛， 嗯， 裁判署嗰个 level 是九成九入罪嘅，全世界最高嗰个地方嚟噶， 嗯， 即系你几难打得甩噶嗰度系，呢、這个此其一，第二，裁判官嘅水平系好低嘅啫，点解咧？我有个 friend 话帮我听，因为佢嗰啲。几万八九万蚊人工到嘅啫嘛，或者十万蚊到人工嘅啫嘛。佢揾嗰啲友，如果做得大状嘅话，去做裁判官。如果系多生意嘅，点会自在你嗰一个月十万蚊啦？ 嗯。 如果系冇生意嗰啲友去做裁判官嗰啲咧，连税都唔使交嘅过往嘅日子里边，你谂下佢大唔大镬啊？如果两公婆唔使交税，即系几多钱人工啊，大佬？即系个万几蚊人工嘅咋？即系随时系成个月做大状都冇生意噶。 嗯， 你谂下而家呢班裁判之中严唔严重啊？嗱，可以做得大状贪钱嘅，继续去打官司，因为廿几三十万一个月闲闲地，甚至乎一百万一个月，好似余若薇啊、梁家杰嗰啲咁样。好啦，做到裁判官嗰啲，原来之前做咗十年八载嘅大状系霉到墩墩嘅，所以佢做裁判官嘅时候，咦？大佬有十万八万一个月，觉得自己好威水好正，咁咪希望继续委任落去咯，继续做裁判官呢个位落去咯，咪钉你嗰啲反咯。 嗯， 所以香港系最难甩嘅一个地方嚟噶，所以你唔好以为好过瘾啊，以为香港仲有咩最后堡垒，好似黄老邪咁讲啊，其实喺裁判官个 level 里边已经冇最后堡垒嘅。真正香港嘅法治能够保障得到，只系终审法院嗰几条友嘅咋。因为嗰啲即系大 Masa 啊，嗰班好高级嗰班大律师啊，系咪即系唔做你都得噶、 嗯？ 啊，已经稳够啦，发财立品呢个世界叫做一样嘢。今次你睇到陈柏洋呢条僆仔嗰个 case， 正正就系成个勇武抗争嘅后遗症。你掟两个水樽啫嘛？喂，以前冇掟过咩？我哋嗰班友。我哋去走去示威抗议嘅时候，见到差佬有冲突嘅时候，大班人后边掟水樽啦，边有咁严重嘅？第一未必拉到，就算拉到都好，都系好轻判嘅啫。社会服务令就算鬼数。喂，今次真系同你理真嘅、嗯，第一单个案都吓柒你哋啦。嗱，你下次再咁嚟啊？佢冇掟石添，佢话佢水樽啫噃。喂，如果有啲僆仔系俾人告，系石掟石嗰啲。咁几个月啦，大哥，行行地一两碌啦，大佬系嘛？喂，呢下先至嚟吓人啊嘛，所以你唔好乱咁呼吁啲人咧，走去搞勇武抗争啦。而家喺呢个咁嘅环境里边，第一无谓牺牲，第二你立坏一个坏嘅榜样就系咧，边个敢跟你去呢啲咁嘅游行同埋抗议嘅行动？ 嗯， 我先觉得呢一个系成个运动里边最大嘅问题。点解要做一啲好唔 cost effective 嘅嘢？即系从成本效益嘅角度，和平抗争最终咪下镬再嚟过咯。即使你而家勇武抗争都好，你争取到乜撚嘢？乜都冇，一模一样。而家仲要坐九个月，无端端。喂，呢个我发觉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睇嗰段新闻里边，吓乜佢请当值律师嘅咋？ 嗯， 你知咩叫當值律師？我哋嗰陣時候都請㗎，就係點咧？揾當值律師個計劃裏面，再揾例如何俊仁，再揾李柱明或者好啲嘅大狀翻嚟，因為我哋識啊嘛，嗰個遊戲規則。而家如果佢揾個當值律師，即係話咧，平時嗰啲大狀根本係冇生意嗰啲大狀啊！屌， 嗯， 即係啱啱畢業嗰啲啊，隨時係。 哇，唔係嘛，即係俾人禁止嚟食㗎喇 喎。喂，嗰啲係烏下烏下嘅啫，即係排隊到佢嗰啲呢。我以前識一個 friend 話，喂，如果你真係做大咗冇生意嘅話呢，如果你淨係做當值律師呢，都搵得下飯食嘅咁樣。喂，諗下嗰啲水平係幾高啊。喂，如果你搵得當值律師嘅話，即係擺低幾嚿水 賣政治。 飲佢冇。 五嚿水係咪？ 我唔記得幾多嚿啦。但係佢一樣要做 means test 嘅，即係入息審查。 嗯。 咁但係佢一定，因為你任何一個被告人係唔可以冇律師代表嘛，所以香港咪有個所謂嘅當值律師計劃咯。而呢個係香港裁判處裏面即係必然有提供嘅服務嚟㗎嘛。 嗯。 喂，你熱狗，你講到咁勇武，你唔係成個法律團隊喺背後 back up 佢嘅？ 佢好多貨金㗎嘛，我就好奇怪點解咁多貨金嘅組織居然係冇律師嘅支援。 貨咗幾百蚊金囉，如果你搵當值律師嘅話。 嗯。 如果你跟住再上訴落去搵法律援助處，法律援助處未必批㗎，因為佢基於兩個理由嘅。一，就係根據你嗰個經濟狀況而定。二，就係根據你嘅個案究竟有冇上訴嘅理由。上訴嘅理由係基於乜嘢？唔係基於嗰啲 fact 㗎啦。你係打 law 㗎啦。你呢个 case 咩攞打？你袭警就袭警噶啦，你拒捕就拒捕噶啦，唔通你话拒捕系违反人权法啊？唔通你话袭警系违反人权法？冇得咁打个随时，你入嗰个门槛都冇得入啊！ 因为讲紧你有冇一个新证据你去，即系如果你话讲紧个 fact 就系讲紧你有冇一个新证据去推翻个 fact 啊嘛？ 唔系 fact 啊，冇得再打 fact 噶啦，上诉。 就係、是、 error in law 啊，大佬 程序問題咯，程序問題咯。 所以如果你話有人權嘅問題，嗱咁要睇你喺裁判處嘅時候，你用咩 argument 先？如果你揾個當值律師，佢梗唔會同你做好多 law research 啦，你死梗㗎你，真係出事㗎，佢係冇得上訴㗎，隨時係。同埋如果你係揾我哋嗰啲泛民主派嗰啲律師嘅話，今日已經去咗高等法院去保釋，佢翻出嚟啦。即使裁判署係要你唔俾你保釋，即時入獄都好，今日已經入禀咗呢一個嘅高等法院，勾翻佢出嚟啦。你睇下佢嗰班友仔做成點？講啊講勇武啦，話同人哋俾錢啊，你俾咩錢啊？屌你揾當值律師嗰幾嚿水，屌我幫你俾啦，大哥，係咪？喂，呢、這個真係我覺得我睇完呢個 case， 我覺得係好離譜的一樣嘢。即係除咗話點解判咗九個月之外，第二就係、是、背後邊啲人 back up 佢㗎， 就係冇咯。 即係我唔理你係掟水樽，唔理你背後嘅意識形態都好，我覺得你係值得同情嘅，值得可憐嘅呢、這個人。 嗱，即係咁講， 即係你為咗你自己嘅理念去抗爭，呢一樣嘢係即係我覺得係值得。 你話年初一咧咁多人去被捕咧，即係其實你有熱血做大佬同埋冇熱血做大佬，其實個分別呢都係零嘅。即係你諗下，熱血呢個字頭其實係喺關鍵時刻呢係完全係保唔到命。 阿哥，我跟你新義安啊，你幫我請個好啲嘅律師返嚟打官司係咪大哥。 咦、新義安 我出去斬人嘅話。喂大佬，我而家跟你熱血公民又好，跟你普羅政治學院都好。喂，完全冇 backup 嘅，你叫我請當值律師。你咩先系送我去死，大哥？ 冇跟熱血嗰啲，會唔會有楊大狀幫佢啊？ 喂，彩你都，喂你呢班友仔都不屑走去揾泛民嗰啲大狀啦，係咪？如果唔係又係真係翻嚟俾我哋笑，唔係我笑啊，有啲人會笑佢啊。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知唔知？如果你而家判呢一個 case， 跟住作一個立咗個先例，喂，其他裁判官都係跟咁上下嘅啫噃。喂，你嗰班友仔全部都系未去到高等法院梁天琦、黄台仰嗰个 level， 全部都系入裁判处噶啦，都系袭警噶啦，都系似拒捕嗰啲嘢嚟噶啦，都系行为不检噶啦， 又或者暴动咯，暴动罪， 暴动嗰啲系大镬好多。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冇一个咁样嘅 legal backup 嘅话咧， 呢班友仔真係全部係出事。 喂，反而本 卅幾有， 反而本民前咧，佢哋係請律師嘅。嗱，因為其實好幾鑊嘢嘅。咁你話年初一年初一就冇啦，嗰陣時啊邊個楊岳橋幫佢啦？喂，但係起碼梁 冇食啫。 梁天琦咧，屌你嗰陣時話即係呢個咩確認書嗰陣時都話即係同呢個律師團隊商量喎，都會係。 佢最後好似請咗阿 Martin Lee 同埋阿何俊仁幫佢做個營做嗰個嘅選舉程程啊嘛。 係咪而家啱啱今日咧就其實就申請咗選舉程程啦。咁而家佢哋就係即係叫做係針對於呢、這個新界東咁去做呢個程程。咁有機會重選嘅喎，其實如果係真係係掂咗嘅話，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搞個選舉程程其實係要成三個月啦。咁嗱，其實講真， 點止三個月啦，真係判咗出嚟，隨時兩三年行底啦，大佬係嘛？ 兩三年啊，成個程序啊， 嗰只排期啊，排一年。 喂，阿哥，我判咗高等法院，你可以去上訴庭，上訴庭再中心法院，你玩幾耐啊？ 即係律政司就可以。 喂，你估好似次次當年領匯嗰單 case 係咁喺度開快車啊，同你。 咁冇噶咯。 但係都搞一年喎、啊，開快車都。 咁如果你政府要 hea 你嘅话吓、啊、即係然之后又要又律政司又上诉完之后呢就算佢输咗然之后人大释法呢可能已经系四五年嘅事㗎喇其实系。即係佢咁样 hea 你呀。咁可能成届时间都冇咗㗎喇喎。 咁我冇四五年咁耐我估两三年到。 两三年即係成已经成一半嘅任期。 即係走咗一半嘅任期啦。不过 anyway, 我哋讲返转头啦未咁快去跳呢个选举程程之前呢我觉得呢今次你成個熱血公民咧，係對呢班僆仔咧負對最大嘅責任。 嗯， 即係你唔好第一係借呢個機會咧，係貨金咧，原來你係揾呢一個法律援助嘅。 嗯， 係咪？如果你真係貨金嘅話咧， 最後尾係靠自己咯，咪就係。 喂，你都係真係要真金白銀揾啲好啲嘅刑事嘅大狀咧，同你頂嘅。你唔好話嗰啲資深大律師啊，例如青紅啊嗰啲啦，我唔好講到嗰隻啦，咩胡漢青啊嗰扎啦， 咩紅啊嗰啲係嘛？ 喂，嗰啲唔好講嗰啲啦，即係落影鑑啊嗰啲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起碼揾嗰啲有經驗㗎啦。你唔好走去請當值律師啦，你唔好諗住法律援助處走去派啦。雖然你話大律師咧就好似的士司機咁，係、不可以拒載嘅，但係要推你用乜嘢啊？啲大狀， 嗯， 我話我個 diary 好滿啊。啊！呢單 case 我 冇期 有少少保留啊，或者冇期啊，乜都得啦。個理由就係、是，喂，你唔積極去揾呢一啲嘅對相關有經驗嘅話，你上訴都係瓜梗㗎啦。你仲要打 law 啊？而家你打咩 law 啊？你一定要喺裁判處嗰個 level 裏面啊，已經係 argue 嗰啲嘢先至可以打 law 㗎。我而家懷疑佢連上訴唔到，佢上訴乜嘢先？上訴刑期啊？上訴判決啦，咁如果你上訴判決嘅時候，你要打 law 嘅喎，你打咩啊？侵犯人權啊？違反基本法呢個嘅即係人權嗰個嘅法案啊？我真係諗唔到。 人權法案就唔包括你可以掟水樽掟。 冇錯啦，咁所以你喺嗰個裁判處嗰個 level， 你要打呢樣嘢，你先可以上訴嗰樣嘢噶嘛。所以 that's why 我懷疑根本佢係上訴唔到啊。 唯一 两嘢就俾人踢翻出嚟啦、你系冇 point 啊，冇 point 去上诉啊，大哥，咁你就扑街啦，大佬，因为你揾 hea， 你开头 hea 啊嘛，揾当值律师啊嘛，当值律师十个有九个都系劝你认罪嘅啫，即系嗰啲僆仔咧，咪揾当值律师嘅，我见到佢都好惨啊，叫佢啲当值律师咧，朝头早揸住十个 case 喺台面。Anthony 認唔認罪？阿希認唔認罪？你屌最好你認罪啦！屌名噶好煩噶嘛，大佬，因為你認罪，佢就 close file 噶啦嘛，就執翻嗰日嗰幾個鐘頭嘅錢噶嘛，大哥。而家你點搞啊？嗰條友我懷疑都係勉為其難幫佢頂嘅啫，大佬。雖然佢嗰啲求情嘅理由我都算係覺得似模似樣，屌係咪話佢初犯啊？又話佢。即係其實係相對其他啲冇咁嚴重啊咁樣。 佢都曬冷㗎喇搵曬嗰啲呢中學啊嗰啲嗰啲。 教友啊 教友啊。 寫求情信啊冇撚用啊全部都屌你真 係、 立法會員又幫我哋寫求情信嘅。黃毓民嗰而家都係立法會員嚟㗎喎點解冇寫求情信㗎我都奇怪喎、你講開我就記得喎大佬屌。點解唔幫我寫求情信啊 冇人幫。唔係即係講真真係。 喂鄭松泰。 即係後任立法會員都可以幫佢寫求情信㗎喎、啊。 就算就算唔係後任啊，你鬱敏都即係你接住中間係咪？即係你求其你是但揾一個都得啦，一個前任，一個後任咁樣都得啦，係嘛？ 喂，所以從陳柏洋呢單 case 好明顯睇到一樣嘢，跟錯大佬。 嗯， 所以我有一個陰謀論就係諗緊咧，有冇可能就係熱血故意放棄佢？ 冇可能嘅，大佬，你如果你熱血放棄佢嘅話，咁佢呢個以後呢、這個排頭以後仲使收靚嘅？喂，即係佢作為一個組織。喂，你唔可以咁样讲到明咧，即系其实你系一个咧，即系不负责任嘅组织嚟嘅，大佬。所以而家你可以阅读佢点解个反应咁大？而个反应大咧，佢唔系话自己冇做啲乜嘢，而系喺度周围赖人，喺度周围屌人，即系屌苹果日报啊！佢屌苹果日报啲乜嘢啊？唔系屌苹果日报嗰个报道偏颇啊，唔系报讲佢呢啲啊，系纯粹苹果日报个网里边嗰啲读者点样抽水。点样喺度即系冷嘲热讽呢啲？喂，啲读者你都好屌嘅。喂，即系其实讲真，就是、大大声声，就好似自己喺度讲嗰啲嘢咁样咧。但系其实自己系即系屌你，即系连自己嘅责任都冇负到。 唔系，如果我系啊，佢哋啊好深啦。即系第一，你话我睇到嗰啲读者嗰啲回应，系、心里边系唔系几舒服噶啦？如果真系要屌嘅，就头先我个方向咁啦。你梗係屌熱血公民，屌即係黃毓民啦、啊！你平時呼籲緊啲僆仔去做呢啲嘢㗎嘛？你做乜唔同佢頂啊？你一係就話我公民抗命，我係啊，我係掟水樽㗎啦，我係掟石㗎啦。你而家嚟判決我啦咁樣，我就同你用政治嘅角度去辯呢樣嘢。你又唔係，你一啖就打 fat， 九成係啦。如果你話唔認罪嘅話，你梗係打 fat 㗎啦，我有冇掟水樽啊？我點掟啊？我有冇傷害到其他人啊？喂，你梗係打呢啲 point 㗎啦，邊有呢度一打？ 因為多數都會信警察㗎嘛。 九成九一定係信警察，唔好警察無告你咩？喺即係成個建制嘅角度一定會咁諗嘅，因為佢嗰條友都係打份工㗎嘛。佢認得你咪認得你咯，佢話認得你就認得你㗎啦，裁判官就信㗎啦。所以你係好難打翻落去㗎。屌我跟你呢咁嘅大佬！好啲嘅律師又揾唔到俾我，係咪？安家費亦都更加未必有。喂，屌咁點搞啊？喂，所以你跟黑社會嗰個跟佢啦，屌你真係傻仔嚟嘅啦，班傻佬真係。好，你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林卓廷。